Thank you.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 欢迎收听交响空间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在接下来的节目中，请欣赏作曲家朱建尔创作的第5交响曲。第四交响曲是一部以竹笛和22件弦乐器而作的单乐章室内交响曲，创作于1990年。第五乐章则是一部三乐章的交响曲，但演奏的时候三个乐章连续演奏，创作于1991年，由上海交响乐团演奏，陈谢阳指挥。